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来聊一个社会问题吧，就是你一个人外出的时候遇到过最可怕的事儿是什么？ 对，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安全问题一定要注意好哈，尤其是女孩子们外出的话，尤其是一个人的话，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我最近呢有去旅行，然后我买了一样东西回来，我觉得很有用，就是我买了一个 防狼喷雾。 不是不是的，是买了一张那个纸，那个纸呢是一个广角的镜面，然后你拿在手里就能看到你后面很广角度的那个后面的情况，就你直接拿起来那个纸一看，你就能知道你后面有没有人在跟踪你。我觉得这个 就等于萱草多了一只复眼，可以看到背后 了。是的， 是吧？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女孩子每个人拥有一张。 哦，对，但是不要被坏人弄到手里，这样的话就变成偷窥狂的工具了。 也是哈。 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刘佳的《爱的就是你》。 嗯。 现在红天空就会放晴，公主和王子的剧情害你哭红了眼睛。 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可怕的经历哈，他说喝完酒手机没电了，身上也没有带现金。 啊，这个最怕的就是喝多了啊。 我觉得现在人的安全感最低的时候是那种手机没电的时候，就手机一没电什么都没了，也没钱了， 嗯，没有安全感， 对，也没钱了，也没法查回家的路了什么的，就是感觉没有手机就丢掉了半个魂。 嗯，是。哎，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是暑假嘛，又是雨季的，就特别想提醒一下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一个人或者几个小伙伴去这个河边玩，这是很危险的。前两天我还看一个新闻说，四个孩子吧，然后有十几岁的到几岁的小孩一起溺水，然后四个人全没了。 对， 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 其实每年放暑假的时候呢，学校和班主任都会讲很多遍，说不要去水库附近啊，不要去河边去玩，但是每年暑假还是会有这种悲剧发生。 嗯，对，一定要小心。 爱情像龙卷风，我们被卷入其中，就是要爱的天崩地裂，轰轰隆隆。爱难免会失控，也别装可怜虫，陷入迷宫，群攻伤痛，难做英雄。喜欢你笑啊，像鲜艳的花，偷偷传的情话被爆成八卦，解开爱的密码，开心我随便刷，滴啦滴滴啦滴，终于被释放。 下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宇的《日常喜欢您》。 好客气啊，还搭个您。 哎，好像北京人的那种口音，对不对？喜欢您嘞， 我谢谢您。日常喜欢您，我总觉得是像在带着一点讽刺，带着一点那个 戏谑、 不乐意的那个 味道。 味道对对对对。 场景等着你出现，你就像抬头能看见的蓝天，留给我比夕阳轻过的腼腆。 夕阳下的刺客，他说呢，先是航班晚点，然后呢没赶上回家的最后一班动车，又没有钱住酒店，于是就想去住 KTV 了。哇， KTV 最危险了，开好了包间，那天心情不好，一边喝一边哭，然后呢就有几个花臂光头的大叔突然推门进来，问我怎么哭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立刻上去把门关上了，然后过了一分钟离开了这家 KTV。 哦， 好可怕，花臂大哥。 对，下面有一个评论啊，胡七七七，他说也许大叔们是真的怕你出事儿呢，才进来看看你。对，其实 有可能。 对，我见过了很多的社会事件之后呢，我本来以前对那种有刺身啊、纹身啊、刺青那种彪悍大叔没有太多好印象。不过呢，有很多的见义勇为的事件中，还真的是他们站出来伸出援手。所以我觉得判断一个人真的是不要从外表哈。有的大汉 不能光看外表， 对对对，真的有的那种彪形大汉真的是叫什么"内有猛虎，星宿蔷薇"，就那种话，就是也很细心，也很热心肠的， 反正就是不要以貌取人吧。有的人可能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还弱弱的，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披着衣服的禽兽啊，是吧？ 没错。 下一首歌，我的歌声却不能打动你的心啊，听起来好像很心酸的样子啊。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可以打动你们的心哈。 落叶凋零的瞬间，还记得那个冬天，独自冰冷的可怜，那一次约会地点，新鲜感就像触电，那一次站你身边。 这位段壮士他说，有一次傍晚呢，在公交车站等车，车站没有多少人，来了三个老头围着我问手机怎么看地图，我没有多想，我就教他们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公交车，那辆车人都下完了，司机也没有开走，还按喇叭，我就看他一眼，然后呢看见那个司机在轻轻地对着我摇头，三个老头还在我身边，我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我对那个司机点了一下头。站点那边呢，正好有一家超市刚开业，我就跑进去了，往卖菜的那块钻，人巨多，我大概是淹没在人海里了，在里面转了半个多小时才敢出来，确定没有看到他们我才回家。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呢我还是想谢谢那位司机，是他让我警惕，或许是他救了我，现在想想也都有点害怕呢。 哇，真的是很可怕，还好有好心人啊，默默地点了你一下，但是又不敢明说，可能怕自己也有危险吧。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突然这个时候司机或者乘务员开始放一个广播，就是说请大家看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重要的物品小心这个被偷之类的，或者在商场里听到这种广播，其实就是他们已经发现有人在作案了，或者是一个惯犯进来了，提醒大家要小心，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东西。 是的，就是一到人多的地方，我都会下意识的用手护住自己的包啊，然后护住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也要养成这个习惯呀。然后人多的时候把背包在前面背上，或者是直接背个腰包就好了。 对。声音不是你喜欢的声音。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吴宣仪唱的新歌《小小鸟》。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突然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的一首歌《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不是那首，是新的歌。 对。 居住在快乐的小岛，微风徐来，丛林鸟叫，白日做梦多么美好。坏情绪全部扔掉，带着笑容破窗破云霄，又让一切成为可能的骄傲。用实力做自我介绍。 我叫孙大能耐，他说呢，去上海旅游，姐们还没到呢，就打算自己先出去逛逛。等公交车的时候，从斜对面出来一个一瘸一拐的男人，走过来就找我要钱。我只有几块钱零钱，因为要坐公交就没给他，要了好几回我都没给，旁边的情侣也没有给，最后又找我要一次，我还是没给。他从我身后绕过去，然后用力地踢了我一脚，吓得我腿都软了，魂都要飞走了。 啊，最讨厌这 种，太可怕了。 对，乞讨者，然后 不给钱还 对，就很恶狠狠的，还要报复你。我之前在某一个车站看到过，就是也是有人啊，要钱，然后那个小姑娘也是没给，然后就往人家脸上吐口水，可恶心。 被报复了，我的天啊，太恶心了。你知道吗，我忘了我有没有说过，以前就是我有过一次，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吧，去吃烧烤，完了之后呢，我一个人拿着没吃完的烤串和半瓶饮料在路上走，穿着大裤衩拖鞋，然后突然来了一对情侣，把我的烤串和半瓶饮料要走了，说他们饿了，又饿又渴。我当时就给他们，给完之后觉得整个人很实话。 为什么要你的烤串和啤酒呢？ 我也纳闷了，而且是喝了一半的饮料，真的好奇怪。 好吧，幸好还只是要个烤串和啤酒，要是要钱或者要色的话，我们俩人就危险了。 要色没有，要钱也没有。下一首歌来自胡夏的《与你》， 嗯，也是一首新歌。 春风吹醒了自己，小巷子里孩童嬉戏，时光带走了稚气，珍藏你在心底。 肥鹅帮他说呢，迷路就是那种手机没有信号，又不好意思开口问人，一个人两眼空洞的呆呆的站在十字路口。他觉得这种时候最可怕。我觉得还好，我以前脸皮挺薄的，不大好意思跟别人开口，不过我现在不管了，豁出去了。我觉得在社会上混，自己自在是最重要的，什么脸皮不脸皮的，大家都不认得你。所以有的时候我需要帮助啊，或者是不认得路，我就直接开口，就看着哪个人比较面善，我就上去问人家。哦，我最近不是去国外旅游嘛，然后那个我跟朋友要坐地铁去到空港，坐飞机回北京，然后呢我们就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要坐这条线到那个站点，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旁边的那个有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问她，我用英语很蹩脚的英语问她，是这个线吗？是坐到这一站吗？她可能有点没太听懂吧，她就跟我讲说是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又过来找我们跟朋友了，确认了我们的意思之后，她说不对不对，不是坐这个，她说你跟我来 啊，在另外一边。 对，他就直接又刷卡出站，然后带着我们走了好久，十多分钟吧，倒那个地铁，然后给我们指说你应该坐这个线，他还要给我们往里带，我们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觉得我们知道怎么走了，谢谢你。哎，我觉得那个女孩真的人很好， 热心的外国小姐姐真好。 对，就一看长相吧，就是 也不是说很漂亮很美，就是很心善，就我觉得善人是能够看得出来那个面相的，相由心生，很面善的一个小姐姐。 嗯， 生命里的季节，你在我身旁放晴了每一个雨天，点亮所有的孤单，撑开世界温柔的船帆。 泡妞就找胖的，泡茶就喝烫的，他的名字太逗了。他说那时还在上高中呢，有一次没考好，晚上出去散步遇到抢劫的了，三个年轻人把我给围了，搜我的身，把我身上的50多块钱都抢走了。当时他们没有伤害我，他们走后我心里好难受，当时特别不甘心，尾随他们最后报警了，把他们抓了。真的过程下来既惊心又恐慌，后来的一个多月里晚上天黑我就不敢出门了。 嗯， 他还提醒各位朋友，一个人出门千万要小心，对人要有防守之心。他这个遭遇让他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确实是， 真的是遇到抢劫。 对，就是你平时遇不到的时候会觉得说他离你很远，但是冷不丁哪一天就遇到了这种事情了，你到时候再呼救可能也没有那个机会了。嗯，所以我们大家平时也要做好防护啊。最后一首了，来自于 By Two 的《凑热闹》。 顾北小路他那个故事特别逗，他说最可怕的就是初中骑车去学校路上被三只狗疯狂的追，我那个风一般的速度呀，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这个狗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东西。嗯，特别是很多人他不拴着狗，就是以为自己家的狗不会咬人，但实际上都是这样的狗才咬人的。 对，北京有养犬的规定啊，好像说这个大型犬不让养，至少是你在白天是不可以把它放出来，遛圈啊什么的。所以说我基本上在我们小区里看到都是那种晚上夜很深了，然后有的住户 大狗都出来了， 对，牵着大狗出来遛一圈， 也挺可怕的， 是挺可怕，不过我觉得蛮可怜的。你说这狗只能还在晚上出来，哎呀，还不如不养。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养狗的人一定要有公德心吧，就是不要觉得说它是你觉得很乖它就很乖了，是吧？ 对对对，一定要记得，不管是大型犬还是小型犬，一定要拴着出门，就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开它。 嗯， 对，这是养狗最基本的这个道德， 做个有素质的人哈，是吧？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嗯，像我本人也养狗嘛，我就不管什么时候都会那个用绳子牵着它出去。 而且我知道你那个狗是很小型的狗，就很小， 巨小， 对，没有任何的威胁性。 对对对， 不过还是需要拴好绳哈，然后就是保持好卫生问题。 对对对， 嗯， 对，不怕咬，就怕吓到别人。 是， 因为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是凶的还是温顺的。 嗯，就老觉得说没事没事，哎，但哪一天你要真伤到一个孩子或者老人，下辈子够你赔的了。 嗯，对。柯克他说呢，刚上大学那会儿，一个人去了陌生的商业街，突然一个陌生男子碰到我的肩膀说，嘿美女。我戒备心一直很强，一下子就跑向人群，他竟然喊着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去踢旁边的大石柱，前面竟然是个死胡同，看到前面有一对情侣走过去，当时也没多想，假装跟他们很熟的样子并肩的走了。我感觉是不是遇到了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 嗯，有可能。等我太耀眼，音乐在耳边，转个圈圈，慢慢的往前，第一眼就看见你的视线，在你我之间有一种相当之前奇妙的感觉。还有这个朋友的经历啊，也很 很让人恐怖，他叫冲鸭小张，他说、我蹲在河边呢看放闸的急流水，他妈的谁把我一脚踹河里了，老子蹲蹲蹲的喝着水、身体一点点的往下沉，眼皮越来越重。 哇，后来怎么样了呢？ 他有人就问他了，他说我不知道谁做的，有可能是大一点的熊孩子吧。 哦，太可怕了、我之前见到过那种网上的视频，说一只猫在河边蹲着，然后被人一脚踹下去了，踹到河里了。 猫招谁惹谁了， 把人也踹下去，真的太可怕。 对啊。哦，有人问他说你怎么起来的，他说被人救了，那个人一定是你的贵人、 还好有人经过，不然的话真的很危险。 对，就谁脑子抽了还踹了一脚踹下。有，我跟你讲，有的人真的开玩笑就没大没小，觉得说好玩有趣，但其实真的那些动作啊和行为真的会给别人带来可能磨灭不了的伤害。 对，你知道前几天那个新闻吗？就是一个长沙的女孩在路上等公交车、然后突然被一个大哥用刀子扎了后面。 啊，我看了，还扎了臀部是吧？ 对对对，就是在医院里抢救了好长时间，后来把那个人抓到了，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又喝了酒，看到别人就给人家一刀，多危险、 他怎么不给自己一刀呢你说。 所以说这个邪恶的心太多了，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保持这个警惕心啊。 是的，马上这个炎热的夏季就要过去了哈、然后秋高气爽的季节，希望大家都冷静一下，不要 那么烦躁。 对，不要那么烦躁，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当外出的时候时刻警醒一点。 嗯，对，其实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发出来，大家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也可以关注莫大人或者萱草的微博。 嗯，好的，希望下周的节目能够听到你分享的故事。那我们这周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五再见吧。 拜拜。 拜拜。